现在。 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周二了啊，这个早晨起还是觉得有点凉，对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着多穿点衣服，但是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准备把这秋裤给脱了 啊， 中午特热，然后我就发现呢，你这不春捂秋冻吗？是不是这稍微的冻着一点，我就脱说哎也还可以还可以，穿条稍微厚一点的裤子也还能接受， 就早晚还都能扛得住， 哎扛得住扛得住啊， 说明现在这个温差呀还不是特别的大， 对， 可能再过那么两三天的时间这温度又会有变化了， 嗯， 大家还是真的别太着急啊，想要再把这个已经穿厚的衣服再变薄回去。 哎咱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看那个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相对湿度47%。夜间呢晴间多云，有轻雾啊、这或者是雾，西南风1-2级，最低温度是8度，相对湿度60%，尾号限行2和7。马上呢就会到一个这个所谓的节日啊，就是11月份那个最佳大家最期待，本来没有，凭空给捏造出来节日双十一，对吧？ 是。 昨天呢咱们资讯当中也说到了，说到这关于双十一的事儿了， 嗯， 就是说到今年的其实有很多这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还有什么买完之后啊，这个怎么再给你先定下来，再给你怎么返回返，反正是人家是这个花招频出，就为了让你跟人家呢有一订单，把这钱呀、啊、往人家那稍微送一送，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后来呢昨天我跟那个于淼也聊到说，其实最近我也在这个、看周围的各类人啊，大家在怎么准备过这双十一，万有买这个各种衣服的，现在衣服已经堆成山了，在购物车里堆成山的，还有买这自己平时不舍得买的，还有像比如说趁这机会换个手机换个电脑这种电子产品的，对吧？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每天陪伴您时间最长的这部手机。哎如果说您买手机的时候哈、啊去看这一部手机，您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是， 嗯， 这好像很像一个市场调查。 对， 可能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有这个计划，下一步准备投身于手机行业？ 对，那倒没有，反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有那么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必须，就像挑车一样，比如说我们家人多啊，我必须得挑一个这个7座的车，对吧？我们家经常出去玩，我们家得挑一个越野车 SUV， 或者是我们家啊这个其实自己开的是比较多，我又不需要这个行政附加值，我就买一辆这小小的这个4座不是5座车就可以了，就看不同的需求哈。也欢迎大家把自己心里当中的那新的手机最看重的那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首先呢，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国内游呢，也是迎来了性价比最高时段，全国百余个景区啊，淡季下调票价。随着秋季的这个到来呢，全国各地都进入了传统的旅游淡季，全国百余家景区呢，也是将陆续的开始执行淡季的票价，像布达拉宫啊，还有关这个青海湖、黄山、莫高窟等等多家5A 级的景区均位列其中。部分景区的淡季票价呢，也是相比旺季啊便宜50%， 那就是便宜了一半。 对， 哎呀，这个错峰出游的黄金时节到了。 嗯，而且这时候其实也有别一样的这个景色给您提供， 嗯， 对吧？就像北京秋天似的，也很美， 对， 是不是？ 看看自己有没有，还有没有没休的假？ 嗯， 还有没有？ 哎呀，一提这个，好像这打不打车跟咱没什么关系似的。 对对对， 啊， 这个兜里还有没有这个出游的银两啊？ 嗯， 再来说一下，一个都没少。货车呢侧翻，10吨苹果散落一地，那附近的村民也是出手相助。最近一辆货车也是在陕西铜川侧翻，10吨苹果散落了一地，村民闻讯而来帮助来捡拾苹果，不但没有人索要报酬，反而是没有出现这种哄抢然后这个混乱的局面。 嗯， 经过2个小时的捡拾，10吨苹果全部装车，一个都没有少。 哎，真好，真好，就是希望以后的所有的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这种场景哈。 对，我觉得心里边最暖的应该就是那个货车司机了。 嗯，你要说这暖啊，不如这位老人暖。来看看这老人啊，免费给游客拍照修图，寄出7000多张啊。沈阳的85岁的这斌大爷呀，喜欢去公园免费给游客拍照，越是这个雪天啊，这他越要去。他摄影25年了，近10年内呢，他给全国各地的游客拍完照片之后啊，电脑修图寄出7000多张照片。现在呢，他也是上午拍照，下午对照片进行后期处理，每周都给摄影爱好者还得做点培训。 你看看人老大爷， 嗯，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而且是这生活非常的充实。 对对对， 对吧？ 啊， 我周围也见过这样的老人。人家比如说，确实，你想这么多年了，自己肯定会积累一些技能啊，比如说像抖个空竹啊，哎，编个绳啊， 就是爱好。 哎，对，做个什么穿个珠啊。但是后来你发现，他也会，比如说像这个上社区，哎，社区这个跟这些大爷大妈们给人教课，告诉你们怎么穿这珠，是吧？然后呢，顺便给大爷大妈们也算是这个提供就业了， 嗯， 是吧？能把这个咱穿的东西，虽然说可能不是特别值钱，但是能卖出来之后，哎，当点零花钱。或者是这上各个学校教孩子们都挺有意思。 是是是， 嗯， 我们来说这位高中生，他做了一件呢我们小时候都做过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想到， 哎， 他凭借这个技能居然呢还赢得了一个1万元的大奖。 嗯， 这位高中生呢是获得了纸飞机比赛的1万元大奖，飞行超过了48.2米，突破了记录。 嗯， 这个是余姚市高3的学生，叫毛科。 嗯， 那么他也是在最近结束的宁波纸飞机挑战赛当中，他的纸飞机凭借着飞行了48.2米的直线距离，破了这10年以来纸飞机飞行直线距离的最远记录，拿到了这个等值相当于是14000块钱的奖品和奖金。目前呢，这个学生坦言说了，自己的目标就是做一架纸飞机当中的战斗机。 嗯，现在已经是一架小型的战斗机了，也非常厉害了，已经，对吧？48.2米，想起小时候这个小学考的那个50米，觉得跑起来挺费劲， 嗯， 但您别忘了，这人家一纸飞机，凭借就这么哎这么一扔，就得哈。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我小时候折纸飞机，我发现，因为我属于那手笨的， 嗯， 小时候折那纸飞机，一般就是扔出去，夸就直接栽到地上。所以我觉得人家一定是有一些什么技术的方式， 嗯， 可以让他这个纸飞机飞得更远。 对，就是嘛。所以说，就是人家就凭这记忆之后，哈，这么一下50米嘛，我的意思。 你确定人家哈气吗？ 得哈，必须得哈，必须得哈。啊，这纸飞机必须得哈气才能飞得远。 哦，所以要不然你中不了这大奖。 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真实版的女战狼，闯过生死关，镇住重男兵啊！她是上天能跳伞，入海能潜水，陆地如猛虎的三栖霸王花，经历过水下生死3分钟，创下了一个无人能敌的记录啊！她是我军首个女子特战连的全能特战尖兵，在90后的她呢，这眼里啊，没有服输和凑合这样的字眼儿， 嗯， 就是必须完成任务，圆满的完成任务。 这位巾帼女英雄啊，叫蒋淑珍。 嗯， 哎，挺厉害的。 嗯 嗯，再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呢，是你看都是这个也是九零后年轻人哈。 哎， 这个有的人这么优秀，但是也有人呢，真的是让老人操挺操心的。 嗯， 老人呢携带了30瓶指甲油，乘坐火车被拦，民警也是耐心的劝说了半个小时。最近广州火车东站，安检人员发现了一名70旬的老人，他的行李呢是出现一些状况。于是呢，民警也是安检人员也是准备要打开查看一下，可是遭到老人的阻止，双方也是发生了争吵。那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开导，老人呢才交出了盒子当中，这是为自己孙女买的30瓶指甲油。 嗯， 之后民警也是引导老人办理了托运，老人开心的笑了。 哎，嗯，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再来关注这个快递公司的事儿啊，搞的这隐私面单是什么呢？让您不再手撕快递单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是说在我们收到快递的时候，发现上面的电话啊，比如说138小笑脸儿加一尾号啊，或者是北京市什么什么哪个区哪个县的什么什么路多少号后边 星号， 哎，不知道大家有否注意到哈，快递单的大变样啊，这就是隐私面单了，收货人信息部分被隐藏，以符号代替了，快递员的扫描订单号呢才能在这系统当中啊看到完整的信息，防止他人窃取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啊。您觉得这招怎么样呢？ 这招太好了。 对， 因为之前每次收到快递的时候，总是先把这个包裹上边自己的那个面单， 哎， 很快先把它销毁。 对， 嗯 嗯，无论您留的是什么名字，是网名啊，还是吧真名，或者这个吴先生王女士的不一样啊。 对，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个需要这种高科技来服务一下我们的生活。 嗯 啊，但是我也发现一小问题了，你看这快递啊现在越来越方便，但是呢这个家里边底下都有那快递箱，好多快递这个师傅连跟你联系现在都不联系，直接放在那快递箱里了，两天之后你才发现啊，原来你快递2天前就到了。 你的手机上会收到信息啊， 没看 啊，提醒你 啊 是啊， 不是，但是你得允许，经过我的允许，我让你送家里还是给我送箱子里啊，对吗？我让你快递的服务是门到门啊，你没到我门啊。 可是你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儿，就是在跟人较真儿了 啊。 我觉得人家就是比如说师傅啊， 嗯， 给你这快递地址写在家里， 对， 但是你这个时候人正在单位呢。 我没在单位啊。你怎么知道我在？你给我打电话了吗？ 就是说没在家里吗？ 我在家呢，怎么办？对吧？关键你我觉得如果说你跟我说那个抱歉啊，我这太忙了， 不 我给你放在这里。 他不会直接给你放到就是这个快递箱里边去，他会先和你就是说，如果说确认你没有在家的情况下，他才会放到 那里去。No, 那这是你太不了解现在的快递行。 哎，我遇到都是这种情况。 我基本上已经好有无数次在家的情况下，他已经给我放在那里， 那会不会 收到信息？ 哦，那会不会是比如说人家敲门你没有听到？ 不可，哎呀。我家一共3平米，怎么会听到开门这平米数还没门大呢？啊，我跟你说，很多次都是这样的，你直接能够看到那个快递员，他会到哪之后，然后他就直接给你悄悄的放在里边，走了之后，然后他一扫那码之后，给你出一信息，无数次是这样 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遇到的可能是就是说行业操作不规范，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快，其实确实是这科技啊，方便了大家生活，这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需要人们在这个方便的同时啊，还是按照这规则来办事儿，这是非常必要的，对吧？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也是跟这科技有关哈，就一部新手机您最看重的那点是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大乔小乔的《渔夫和农妇》。 秋收的花。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条渔船，我愿放下所有执着，做个渔夫住在海边。每一个早晨我航行在晨曦的海面，每一个黄昏我遥望在无际的海云天。 这是来自大乔小乔的一首《农夫渔夫》。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手机的事儿哈。手机确实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是和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摸它， 对 对吧？然后呢，拿着它之后心里才踏实。尤其是很多年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不带手机啊，不算一大事儿，对吧？现在要不带手机，首先自己就受不了了， 对。 第二个就是周围的朋友肯定受不了了。这人怎么哪儿去了？好像手机联系不上，这人就算这个消失了一样，对吧？说说这个，如果您买一部新手机的话，最在意的是哪一点啊？最喜欢就是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位叫做阿鹏的朋友说了。我首先看重的就是我买不买得起， 对， 自己心里先衡量一下， 对， 想换手机的心可能一直都有， 哎， 但是换不换得起要看自己的实力， 还是看自己的这个腰包吧， 哎， 啊，如果买得起的话，那肯定就无所谓了， 嗯， 啊，其实我倒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人这个有更细致的要求， 哎， 比如说必须是哪品牌的。对吧？ 就钟爱这个牌子， 哎，就钟爱这牌子，或者是国产品牌，我就支持国货，有这样的， 嗯， 对吧？或者是有，就我就喜欢某某某某品牌的啊，这品牌我就用着顺手，用多少年了，我无论换什么都是这品牌，也有，对吧？ 对， 也有更细致一点的，不是就看钱哈， 嗯 啊。你看像这个野士大叔他就说了，看中的肯定是性能啊。 嗯， 您这个说的稍微有点笼统，什么样的性能是吧？比如说像人这个情感独白他说的拍照，哎。就爱看这个拍照好的， 对，像素高的， 喜欢自拍，是不是？好多女士人家那手机我都没见过，叫什么自拍手机， 嗯， 一拍出来，哎，感觉跟不是自己。我说也买它干嘛使？你直接拍别人得了呗。 这种手机我不了解，但我想是不是就是把，美颜功能发挥到极致了？ 不知道，反正人家那咔这么一拍，哎呦，我说这整个这不是自己，看看图片呢，这是。不是自己，就这种感觉。而且我一上，哎呦，我说怎么这么白净啊？ 从来没这么帅过， 没这么白，就没帅，我倒没感觉，就是，哎呦，这么白净啊，这么瘦，我感觉，就这个，哎呦，整个肤色全变了样了。 哎， 人手机一出来就是这样，厉害啊！ 等于买一个手机换了新生一样， 换了一自己。 哎，来看呢，还有这位朋友说叫全智仙，他说呢，最看重的还是内存，这个也是。以后我再换手机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是吗？ 嗯， 就看那个存储量。 对对对， 啊， 要不然总是这个手机不断还要删一些软件什么的。 哎，还有这是咱们说的手机本身的， 嗯， 其实还有很多附加值。 哎， 比如说像那个超手，他就说了，看代言， 嗯， 啊，看谁代言呢？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啊？这个喜欢的明星啊、组合呀，啊，哎，做这个代言的自己就买。 哎，这还不光是年轻人可能喜欢自己的偶像。 然后偶像代言的产品，他们可能会比较这个捧场。 对， 我觉得可能老年人他们心中也有他们信赖的那种代言的代言的那种对象， 嗯、 比如说 陈宝国 啊， 嗯， 道明大叔， 嗯，陈道明， 对对对。 嗯， 感觉他们推荐的产品一定很有说服力啊。 对，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嗯、对， 明星代言其实就是一广告作用嘛、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还是看这产品本身比较合适哈。 对对对。 还有像这个魏晨的小号，他说了，说玩这王者荣耀啊哎，这个什么白银上钻石必须得用这个好手机 啊， 就 玩手机 就 玩游戏的时候手机不能掉链子。 最您不如就去那现在那体验店，您在那里边玩完之后，咱就拿着自己手机出来就得了。 啊， 嗯， 来看，还有这位朋友也说了，总是希望能够低配，然后呢，哎，就是低价，然后买一个高配置。 低价卖高配置。 嗯。 啊。 低价买入，但是呢，自己的手机又是一个很高的配置。 哎，但是我总相信啊，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咱们不能光图便宜。我记得曾经买过一台电脑，就是你永远发现这真的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嗯、 你一看，哎呦，同样配置怎么会比别的便宜这么多呢？这品牌也是算是过硬的品牌呀、啊。我说得了，咱们试一把吧。买完之后发现后悔了，它是在其他配置一点问题没有，但你会发现它可能在不写入咱们整个的配置单当中的，比如说像显示屏的分辨率，啊，就像笔记本的显示屏分辨率，这也很重要。你看见之后，哎呦，感觉跟看这个一格一格一格似的， 嗯， 就便宜就在这儿了。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不可能说是赔本卖给你，不可能。所以说人家一定是放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的地方给你减了一些配置， 嗯、 但是对你使用啊，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也能理解呀、 啊， 商家也要考虑成本呀、啊， 对 不对、啊？ 所以说之后啊，还是买那个什么，不管性价比，还是买那个价格呀，稍微的这个适中一点的， 听上去合理的。 您别买那最贵的，不，比如说那个买那个平常人都卖五千，您非买一万的也没必要。或者说人家平常卖五千，您非买那三千五的，那我估计啊，跟我买那电脑情况差不多。或者是您就买这个什么呀，品牌是上面过硬，然后呢中间配置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靠谱的，是吧？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说的啊，这个呆萌说了，外观决定一切。 是， 我现在这不仅仅买手机，是不是？ 这是女人买东西的一个， 标准， 不是标准、 这个， 就是女人是不认可的。 嗯， 会说我们并不是只看着外表啊， 嗯、 但实际呢，一定是有这个规律。 有这个，对对、 嗯、 对啊！还有像那个小小小仙草，他就说了，说这个表白代言人 啊， 这个这手机里边第一张图片就有他。 嗯 啊 啊，还是这个， 就为了买这张图片。 对对对。 哎，回去之后一看，哎呦，这封面好看。 嗯。 当一画摆着了 啊，手机买回去可能也是摆上， 这还是手机嘛啊、 嗯。 还有这个王者荣耀的这小哥哥他说了，我的苹果三现在还在苦苦的坚持着，这事 还 真少见了， 还能一直坚持， 不知道不懂，这不知道，反正是 古董机了， 这看起来还真是有点年代感了。 嗯， 还给咱们发了一张照片， 对对对、 啊、 希望他能一直使下去哈。 这嘿好。 吴西西说了，16G 的忧伤一直在清内存啊。 嗯，哎对，还是这个当时，你想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手机的内存是64兆， 嗯， 然后128兆， 对， 小点32兆， 嗯， 现在是这个什么128G，现在你看16G，咱就觉得已经够小的了，对吧？现在买的还是偏大一点的比较舒服，是不是？存储东西也多，然后这个速度也偏快一点哈。 所以在购买之处啊，就要考虑清楚了，别之后给自己找麻烦。 哎， 嗯 啊。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嗯， 这个关于咱手机的，顾狐狸他说了，说这个拍照怎么样，这是我必须要看的， 嗯 啊， 还有这位叫汪千惠说了，关键要看我的银行卡， 嗯， 存款还够不够， 对，还有这个像那个，好吧，下半时段再看吧， 嗯、 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一部手机，您最看重的是哪一点？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呢，一起来聊话题，说说这个，如果您新买一部手机的话，最看重的是哪一点呢？ 是， 嗯，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其实要说这手机啊，配置复杂，就是其实我倒不这么觉得， 嗯， 因为您天天用它，而且呢都用在明处上了。比如说，当您买了第一个手机之后啊，会发现有些这功能我用不着啊。比如说什么新的这个什么什么样，我还真不知道新手机什么功能啊。比如说那， 该把你2003年的手机换了。 比如说听歌，我不爱听歌，对吧？我就可以不用这功能了。比如说这拍照，我不在乎拍照，就可以。这功能稍微差点，对吧？我不玩游戏，哎，就可以这个是旁边稍微差点。 我怎么觉得这些都是省了是你的内存呢？然后把你有限的内存用到更多你喜欢的方面去。 甭管是怎么着吧， 嗯， 反正其实是用在明处的。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这个产品啊，买回家之后你只能看那几个字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了解。比如说，就咱们每天这个都要用的这牙膏，对吧？你买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这牙膏上面什么？中草药结合的牙膏，抗过敏的牙膏啊，含钙的牙膏，美白的牙膏等等等等啊，对这牙膏这个关注可能只限于那几个字儿和这味道上。市面上这牙膏呢，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了，各种这功效的，刚才说口味挑的人眼花缭乱，价格呢也是从2-3块钱到几十甚至上百不等。到底是什么样的牙膏好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这个牙膏的事儿。 嗯，来科普一下。 对， 首先说说这个功能牙膏，真的要建议您慎用了。 嗯， 因为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牙膏啊，确实让大家呢，选择的空间虽然是加大了，但是选择难度也在提升。美白牙膏、防蛀牙膏、抗敏牙膏，各种各样功能的牙膏，真的能够像宣传语说的那样描述的那么神奇吗？ 嗯， 最近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个消费者协会，也是发出了消费警示。如果您没有口腔疾病，也没有龋齿，这类的消费者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功能牙膏。 嗯， 一旦选用不当，还可能会产生副作用，这就麻烦了。 咱首先看看这中草药牙膏哈，能消炎去火，对牙周保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牙龈呢长期出血，还是需要您去这个医院去就诊，不要指望着牙膏就能起到这治疗作用。 嗯， 还有像这抗过敏的牙膏，可缓解牙齿敏感，但是呢清洁效率啊又没有普通的牙膏好。而且呢一项研究也发现了，部分牙膏当中呢含有的这个三氯生啊，可能是会干扰人这个免疫系统啊，进而诱发过敏症，不宜长期的使用。这是过敏的牙膏， 是 抗过敏的。嗯， 还有包括这个药物牙膏，咱们可能老百姓普遍觉得说含药物那不是对我的牙齿有保护作用吗？ 哎， 但实际呢，这个药物牙膏当中的药物成分长期使用会造成您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部分药物还可能会进入肠道。 嗯， 哎，这个还我回家得筛选一下，看看家里边是不是全都在用药物牙膏。 嗯， 还有一个含钙牙膏，这个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增加口腔当中钙离子的浓度，促进牙结石的生成。含盐牙膏的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慎用了。 嗯，对，所以说这个买牙膏的时候真是需要我们稍微辨别一下哈。 嗯， 而对于这个市面上颇为常见的美白牙膏啊，在中华口腔医学会的这牙周疾病的 专家， 对，专家也是看来啊，说其作用其实并不大。美白牙膏里的漂白剂啊，虽然是可以去除牙表面部分的色斑，但是对于牙齿内源性的深层色斑却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这就是一些消费者啊，即使是刷上3-4个月牙齿颜色也没有变白的原因。而且呢，因为这牙膏的洁白程度啊和牙釉质呢牙本质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人牙齿的结构已经是决定我们牙齿的颜色白偏黄了事啊。 嗯， 这一点呢是再昂贵的美白牙膏都没法改变的。 哎，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不要光听广告，还是要看疗效啊。 嗯， 再来说一下，建议您买牙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这几种成分。除了这个刚刚提到这些之外，那么牙膏里还有一些成分是需要您当心的。首先说的就是这个叫月桂基硫酸钠。 嗯， 这个英文缩写就是 SLS， 那您在看这个成分的时候也要格外留意一下，这可能会诱发加重口腔溃疡，导致口腔黏膜干燥，发生微小破裂。而且呢，这个 SLS 还会导致牙齿遇冷过敏。 嗯， 有研究也发现了，说使用不含这个成分的牙膏，口腔溃疡的患者复发率呢降低80%多，那就是明显在降低。所以专家也建议您，尤其是口腔患者，不要使用含有 SLS 的牙膏，那么用牙线清洁牙缝，或者是常吃胡萝卜也能够清洁牙齿。 嗯，对，还有像这个什么三氯生啊， 嗯， 还有染料剂呀，啊， 哎， 这些都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牙膏当中不应该出现的， 是 就避开这几种哈， 没错。 哎，同时呢，再跟大家聊聊说这个挑牙膏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咱们其实应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然后呢来这个对症下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谁用一样的牙膏都一样的。您比如说像这个消炎类的，在这普通的牙膏的基础之上呢，加入某些这抗菌药物，具有消炎抗菌作用。但是长期使用呢，也会容易导致口腔内啊正常的菌群失调。因此呢，用完一管之后，最好就更换其他功能的牙膏。哎， 好像是听说使用牙膏呢，不要执着于某一个功能哈， 哎， 要常换一下。 就可以经常换一换， 嗯， 啊。 再来说一下这个防过敏类这类的牙膏呢，因为其中加入了脱敏成分， 嗯 啊，比如说像这个氟化物啊，还有这个氯化丝啊，但是呢，只是对轻度牙本质过敏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见效，还是应该要停止使用。再来说一下像脱敏防酸类这种牙膏呢，可以在牙体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降低牙体硬组织的渗透性，提高牙组织的缓冲作用，从而增加牙周组织的防病能力。可是要提醒您的就是，症状好转之后应该立即要停止使用这类牙膏，否则会破坏您口腔内的微生物生态平衡，进而引发其他疾病。 嗯，还有像这美白类的，刚才说了，其实这个作用并不是那么的大， 是， 啊， 没那么神奇。 哎，对，但是咱也给他讲讲，给大家讲讲这个里边的其中的 原理 哈。 嗯， 通过摩擦和这化学漂白的原理呢，去除这牙齿表面的这着色，起到洁白牙齿的作用。但是呢，其实如果说这牙膏当中的摩擦力啊较大、较坚硬，长期使用呢，可能导致这牙齿的磨耗。所以说也提示大家的，不同功效的牙膏最好是交替的使用啊，以免长时间呢用一种牙膏而产生这个耐受性，使效果大打折扣。 嗯， 对，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挑选牙膏的事儿哈。 对，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也是跟这个挑选东西有关，但咱们说的是手机。一部新的手机，您最看重的是哪一点？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休息下来听歌，来自黑薄荷乐队的1862。 像那一把六二年的酒，怎能让人不沉醉？夜色之中，我已分不清是非，只愿与你独醉。 这是来自黑不和乐队的一首1862，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这个手机的事儿哈。 是， 你说到这个手机啊，这个大家就是说到内存啊、拍照啊特别多，啊一部分代言的啊，说说咱们这个对这个一部新的手机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嗯，从朋友们的这个反馈留言当中，其实也能看出大家，好像还是有一些相似性的。 怎么样，圆圆这个说这话题的目的是不是就准备自己要开一个手机店还是怎么着 啊？就是对，先看看市场，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对，草莓酱酱酱他说了，哎呀，就看我有哪个品牌的优惠券吧。这个也其实看这个价值啊。 手机方面 不知道啊。 对啊，哪个商家会发优惠券？ 不太懂啊。 哎呀， 上街转悠转悠去。 是、 啊。嗯， 来看呢，这位叫做大来宾，他说了。啊，就等着双十一呢，真的是准备考虑要买入一个。 对， 嗯， 这可以。魏晨也说了，难道这不是看这个导购的颜值吗？啊， 你这个跟刚才那说看代言的那差不多哈。 这个不如人看代言的这个。 对对对， 导购颜值，人家是卖什么您买什么呗。 嗯 啊， 还有呢，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呢，正准备考虑给孩子买一个手机。 嗯 啊，真是不了解现在的这个情况，现在可能真的小学生也需要配备手机了。 是吗？ 所以呢，这个家长挺苦恼，准备给孩子买一部老人机。 哎， 就第一呢，能够满足可以联络这样的一个功能， 需求 对、 嗯、 需要。另外呢，也可以防止孩子真的像玩智能手机那样，就是没法控制了。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买老年机呢？就是怕这个孩子上课都偷玩手机。 是、 嗯、这样呢，你没事打一电话，一到这个上课的时候，老年机声多大呀？老师一下就把手机给我拿过来啊！你一下就被老师发现了， 哎、 嗯。还有这个像这个，我是小飞飞，他说了， 嗯， 为什么这手机更新这么快啊？我是快追不起了， 哦、 没必要追，我真觉得没必要追， 嗯， 啊，就是您就用着自己的，什么时候他呀不行了，再去换下一步。 对、 啊， 我觉得好像身边多数人可能也是因为大家都上点岁数了，好像用手机还是主要是用功能，什么时候这个手机这个功能确实已经不给力了，这时候才会考虑要换手机。 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啊，当您这个假设咱就按这个数字来说吧，当您现在数字啊，可能手机已经出到10了、 嗯、 您可以买7呀、啊。对吧？比如说，买人家第10代出了，您可以买第8代 啊，啊， 对吧？就买提前2代，那无所谓嘛，反正也都是用，是不是？ 我正准备要启用我的4S 呢。 对对对，这些就是往前稍微用一用，比人节奏慢一点，我觉得挺好， 对， 挺好，是吧？ 嗯、 第一个不用这个说这手机这个情况不稳定的时候，您先买回家，您先实验， 嗯，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价钱上也会稍微的便宜，有点优势啊， 对 吧？ 而且指不定什么时候又刮回一股复古风呢。 这个复古风的可能性不太大，你放心， 哦、 你放心， 哦哦 啊，这你放心，样子可能复古，样子可能复古，哎，这个我他说了，着重的是啊， 嗯， 究竟能不能照亮我的美啊？ 这连广告语都用上了哈， 这是广告语 啊， 啊不知道啊、哦 他可能就是看中了某一款的那叫美叫什么自拍手机 哦， 叫什么 不是充电十分钟什么就开 机两小时 待机两小时的事儿啊 那待机时间也不长啊哎买手机会不会也要看看这个手机待机的时间长短啊 现在可能我觉得看这待机时间的并不多、嗯、 哎没人考虑什么24和弦什么的 24弦乐什么弦 哦哦哦哦 啊啊 看 个是蓝屏的还是什么的， 对，看看这个是不是全键盘的。 哦、 啊、是翻盖的，是推盖的，滑盖的，转盖的啊。 是，哎，忽然这么一想，哎呀，这个 其实没几年，其实没几年，对， 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 哎，今天这正常的情况下，你看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买手机的时候，咱们得靠挑各式各样的，对吧？现在手机都长差不多，哎，多着俩按键，哎，少的没有按键， 嗯，基本也全是智能的这种， 对吧？ 但是我在选择手机的话，我会还会考虑它一个性能的问题， 嗯， 就是。遇到天冷的时候会不会死机？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要自动关机呀、啊。 对，这也是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低的时候，你看好多黑，拍发发自拍的，这感觉好像不是要买手机。 人家是证明人家手机的、这个、 要介绍对象啊，这是、 哦、 啊， 证明人手机这美拍效果不错。 图上归人，最后看一位，他说看女朋友喜欢不喜欢，不然看什么？ 啊，你是给自己买还是给女朋友买？ 自己买、 哦、对， 自己买也得让女朋友喜欢，要不女朋友用着不顺手怎么办呢？ 对对对对 对， 女朋友用着不顺手，怎么把她的手机淘汰给你？啊， 好好， 感谢各位的分享。 哎、对，感谢各位这跟我们的分享啊，说说自己手机。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生活当中啊，这各、这个各个方面。都能够找出一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是是是， 都挺有意思的。 哎、 包括这手机，你看陪伴咱们这么长时间，但没有真正低头去看看它。今儿咱没事，咱就低头好好的这个感谢一下它吧，陪对我们的陪伴， 哎、 是吧？ 对对对 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 FM98